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扩散条件差，雾和霾天气维持，傍晚还会出现浮尘天气，不适宜户外活动，外出要做好健康防护。夜间受冷空气影响，天气放晴，有四级左右偏北风，雾霾天气减弱消散。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局地重度霾，傍晚有浮尘，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多云，有中度霾，伴有浮尘，偏南风二级左右，气温8到6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10摄氏度左右，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0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应用日常食物，根据不同的经济条件、生理病理需要进行调理养生，不但能补充营养，更有益健康，这是人们乐于接受的养生方法。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清宫名家健康系列，这样吃系列增订版一共6本，连小兰教你甲状腺养护就该这样吃，向红丁教你糖尿病就该这样吃，张凤春教你痛风就该这样吃，张友康教你养肾就该这样吃，胡大医教你高血压就该这样吃，胡大医教你高血脂就该这样吃。嘉宾：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健康分社这样吃系列策划编辑责编傅佳女士。吃什么，怎样吃，什么时候吃，才能最大的保证营养和健康，从这样吃系列开始。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也希望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谈一谈健康啊，我们来聊一聊啊，这样吃，这是一套书。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非常有幸啊，我们是请到了这套书的策划编辑、责任编辑，来自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健康分社的编辑啊，傅佳，你好，傅佳。 刘莎您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哎，天越来越冷了，你吃什么了？ 哎呀，既然我是健康分社的，那我吃是相当的有营养、有健康的这样的一种饮食。 所以我觉得啊，谈到了健康营养，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说，你得吃素，你得不能吃油，就是尽量少吃吧，然后最好不吃油、不吃盐、不吃糖。你是天天吃白水煮青菜或者就是白水青菜吗？ 吃对于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幸福感满足的一个手段吧。我觉得像您说的什么不能油了、不能盐了，那我觉得其实对于人来说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您可以少一点，但是得有。 那你今儿早上吃什么了？ 我早上吃的是杂粮。 杂粮粥、杂粮饼是吗？ 对，还有豆浆。 还真是挺健康的。哎，我觉得啊，傅佳他的这个早餐啊，相对于很多比如吃快餐的朋友或者吃这个油条的朋友来说啊，就健康很多了。不过这得有饮食基础才能吃得像你这样健康，是不是？ 我觉得就是习惯吧， 21天养成一个习惯，只要你慢慢的注意自己的健康状态，慢慢调整自己的饮食，你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是你可以慢慢来。 嗯，我们刚才呀、跟大家分享的是附加编辑啊，其实跟大家来说一说附加的背景吧。他呢是医学院的营养与食品卫生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所以呢在做这本书之前其实有了很丰富的、这种专业知识的积累，而且是践行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样吃这套书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刚才说到的是附加他早上起来他吃的早餐，然后他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吃或者那样吃，但是他是一个健康人。而这套书啊不仅呢有健康人，比如说你要养护着甲状腺呀，还有呢像一些比如痛风的患者呀，比如糖尿病的患者该怎样吃，不仅仅是健康怎样吃，就包括一些患者应该怎样吃，都在这套书当中，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觉得健康人呢他如果就是早一点知道一些健康理念，他可以预防很多的慢性病，那么他如果已经出现这种亚健康状态或者是已经出现疾病的时候呢，我们更希望通过一些健康的理念帮助他起码是控制疾病的发生发展。 嗯，所以在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套书《这样吃》系列当中啊，有的呢是告诉大家一些常见病或者多发病，我们如何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尽量的去预防。当然不能说100%的，你这么吃你就不会100%得病，至少可能别人，比如10个人里面有8个得了，你可能就是那俩不得的。那么刚才说到的，这是健康人来说是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还有一些啊。就像刚才我们说到像糖尿病啊还有痛风的患者，其实他们在饮食过程当中需要特别的注意，饮食也是他们治疗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环。比如说医生明明说了，说你不能吃这个你不能吃那个，回去以后说我就特别想吃这个我就特别想吃那个，吃完以后您痛风发作了。 是这样的，就刘珊您说这一点我特别有感触，就有很多吧，这种患者和医生之间他们老是说，医生我用了很多药但这个疾病控制不了，为什么我的血糖控制不了血压控制不了，就是因为他没管住自己的嘴。 所以吃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哎，如果是拿到这套书的听众朋友或者是读者朋友会发现啊，在这套书的书皮上有比如说像清宫名家健康系列，那么这套书的名字呢叫做这样吃系列，跟我们大家讲一讲吧，怎么会在这套书的封皮上会出现这样的两个系列，而我们这套书为什么起名叫这样吃系列呢？ 因为这个吧是大家可以看到清宫名家健康系列，是因为我们出版社我所在的分社它是健 康 生活分社，对、所以呢我们为什么叫做清宫名家，就是因为我们所有进入这个系列的所有的书呢它起码就是专家，就是各个医院的这种很有名的知名专家来编写的，所以呢只有这些人呢才能纳入到我们这个系列里来。另外呢我们再说一下，就是为什么要出这样吃这样的一套就是一系列的书，因为可以看出这套书其实是增订版的，就是说明它前期其实是有非增订版的。这套书呢其实2011年我们就开始策划这套书，然后呢上市以来是我们在前期做了很多调研，就发现 2011年我算了一下时间，到现在今年是2018年的年底了， 对 都已经是八年的一套一直在销售的书了，对于一本图书来说这是真的好的非常好的成绩。 对，因为这套书就是确实因为我们在前期编辑和作者团队我们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沟通，我们发现当时市面上很多书它也有讲慢性病的讲三高的讲痛风的，但是它很多书吧它不便于你去实操，就是感觉就像一个教材 哦。告诉你，比如说博士生附加同学，你在上学的时候，老师跟你说啊，这个，把理论都告诉你了，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但是到生活当中，你不会具体到你今儿就吃杂粮饼的早点是吧？ 对，就是他那个理论是大于实践应用的，那么我们就需要就是从一个真正的读者的这样的，就是他没有医学背景的一般正常人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来帮助他拿到这本书能够更好的一步一步的照这个书他能够实现，就是很好的控制自己的一个疾病的状态。 哎，没错，你这么一说啊，一下给我带回到大概8年到10年前的那时候图书市场。很多时候咱们就说一最简单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啊，糖尿病是严格需要控制饮食的，可是经常有些书上说你这个每天是一份蔬菜然后一份水果几份什么什么什么，很多朋友拿到这样的书以后就晕了，说一份这一份是50克呢还是500克呢还是125克呢？ 对，您说的就是以前就是以前 年出书可能因为关注度可能少，所以他呢、嗯、对出书的就是大家读者需要什么他可能了解的不是很清楚，就比如说一份、嗯、然后就说到这儿就没了。但是我们最后目前我们就是做书就希望达到一份，它到底是一份的量是多少，我们应该给出来、嗯、特别是作为糖尿病患者，他那个有个食物交换份，你必须要指导他如何来完成这个食物交换的方式。 嗯，以往的时候啊，糖尿病患者他们能够拿到一个更加详细的就是食物怎么吃，可能都是从医生那儿，每次我去看病的时候跟医生说你看我今儿吃的这个吃那个可能有点不舒服，然后医生告诉你这哪几样你能吃不能吃，所以等于啊患者的那些这样的知识的积累都是从医生那儿积累的，我说的是实际操作的积累啊，但是你不能天天去找医生，而且医生也不能把所有的食物都给你罗列出来。而我们今天呢，我们在这样吃系列这套当中也有包括啊，像刚才说到的啊，这种饮食控制最严格的糖尿病的这样吃，他会把日常生活当中的大部分的这样的食材都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就你什么时候该吃，你应该吃多少，你应该怎样吃。 是的，因为我们知道包括糖尿病高血压这样的人群呢，它其实是一个个体化治疗的一个疾病，因为它个体化要求非常严，就是适合别人的也许不适合你，所以我们这套书呢、嗯、也希望就是通过一个大的一个方针，或者是大的告诉你一个理念，告诉你一种方式，让你呢个性化的治疗，就通过本书的一些原则性的掌握呢，您能更好的算出来，就是包括你怎么算出来、嗯、你每天啊吃多少肉吃多少谷薯，它都会有很详细的一个计算、嗯、教您计算了已经。 哎，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的是糖尿病的情况，其实现在甲状腺的这个问题啊，很多女性也都特别关注，这套书当中啊就有包括了连小兰教授教你甲状腺养护该这样啊就该这样吃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我们也来听一听啊连小兰教授的一个介绍，在做这集节目之前呢，我们也特别的采访了连小兰教授，我们来听一听啊他的一些看法。 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的连小兰大夫。甲状腺养护就该这样吃这本书介绍了有关甲状腺疾病相关的饮食和健康护理的一些内容。甲状腺病的患者除了吃药之外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健康的饮食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希望通过这本书呢，能够帮助我们甲状腺疾病的患者得到尽快的治愈，能够保护甲状腺的健康。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涵。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应用日常食物，根据不同的经济条件生理病理需要进行调理养生，不但能补充营养，更有益健康，这是人们乐于接受的养生方法。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清宫名家健康系列，这样吃系列增订版一共6本，连小兰教你甲状腺养护就该这样吃，向红丁教你糖尿病就该这样吃，张凤春教你痛风就该这样吃，张友康教你养肾就该这样吃，胡大一教你高血压就该这样吃，胡大一教你高血脂就该这样吃。嘉宾：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健康分社这样吃系列策划编辑责编傅佳女士。吃什么，怎样吃，什么时候吃，才能最大的保证营养和健康，从这样吃系列开始。读书俱乐部节目啊，今天和大家聊聊这样吃系列。傅佳，前面我们说到了啊，这本书呢由来已久，从2011年策划啊，之后很快就出版了，但是那个时候应该不叫增订版对吧？ 对对，那个时候就是没有后面增订的这样的三个字儿。 哎，没有增订版。那我们来说一说啊，增订版和最开始的那一版啊，有哪些的变化呢？有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因为我们知道疾病的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对疾病的认识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就是。每一隔1年或者3-5年的时候呢，对于一些重要疾病，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这样的疾病呢，它都有一个就是疾病预防控制的指南。那么每一年或者2-3年呢，它对这个指南会有一个更新。 哦，对了对了、 哎、 对了， 所以我们为了更好的、来让读者了解到更新的内容，更好的来帮助自己实现健康的这样的目的呢，我们就会定期的对一些卖的好的书，或者是特别读者需要的这样书，我们进行一个修订或者是增订，就是把一些最新的内容、最新指南的要求呢放在书里头。 哎，我觉得刚才呀傅佳讲的这个内容，其实大家真的是应该特别重要，特别要记一下，是为什么呢？我至少个人认为啊，在市面上销售的两种书，一类是科学类的书，一类是医学类的书，大家尽量啊不要一本书我用一辈子，是为什么呢？因为科学和医学啊，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啊，其实进展非常的快。就咱不说科学了，咱们今天讲的是这个医学的书啊，讲到的是这样吃这个健康系列的书籍嘛，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就同样的疾病，我们来回顾一下，很多的这个专家都在各种场合介绍到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可能很多人会闹肚子，会营养不良，然后呢，有包括有一些癌症啊，得的也和现在不太一样。而现在呢，我国家越来越好了，改革开放40年啊、我们的人民的生活水平真的是提高了。你要说现在说营养不良啊，那是极少数的人，就是很少能够看到他可能是因为疾病或者说一些不太健康的生活方式，大多数人都是这个 营养过剩。 我们怎么控制啊？你别再吃太多的油啊，太多的糖。以前你想吃油想吃糖，那得限用票是吧，还得限量供应，你根本就买不着。那么所以现在的病啊和以前的病就不太一样了。如果说你现在拿一本医学书说教你怎么补充营养，那你真的不大方了。 对，而且呢就是像您说的，它的疾病是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么我们对疾病的认识也是发展的过程。也许以前的那些就是医疗手段或者是监测手段我们找不到发现不了的疾病，也许现在呢我们因为技术的更新，技术的进步，以前没有发现病现在发现了。 对，就包括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啊，比如说像癌症，现在很多的癌症，我们就说一最简单的例子吧，像肺癌，现在肺癌是中国人啊发病率和死亡率排在第一位的这个癌症。那么这样的严重的疾病已经出现了像肺癌治疗指南，也就是说呢，如果您得了这样的疾病，医生到了医院得给您按照这个规范去治疗。那么这个疾病说明什么呢？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套非常成熟的，然后而且疗效啊比较不错的治疗方案，然后让您去选择。不像以前这个一个新病刚刚出来，大家不知道怎么治，然后每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没有总结出成熟的方法。那就像我们今天啊跟大家带来的这样的六本书，其实包括了像甲状腺的养护，像糖尿病，像痛风，像养肾，还有高血压和高血脂啊。虽然他们是现在中老年朋友啊，包括很多普通人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但是呢这些疾病也在变化，因为我们的生活不一样了，所以造成你以前你得中风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现在你得中风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对不对？专业的研究生，你说的比我专业。 是这样的，就是包括因为我们就是对于医学的一个发展，包括它的技术的发展呢，我们就希望不停的更新。就是可能现在大家都有一个观念，就是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高血压，对吧？高血压可能是在指南里头以前就认为是90到140以上，就是你的低压如果超了90或者高压超了140，那么它就是高血压。但是呢现在 可不是了， 对，世界有一种就是叫前期高血压的这样 80、120、130， 对，就是有的国家呢它就是130以上就定义为高血压。所以呢其实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至于中国以后会不会也会出现啊，把高血压的这个高值往下降，那我们也未可而知的一个事儿。 其实每一次啊我跟大家来推荐书的时候，尤其是像这一套啊这样吃系列，大家如果是拿到过或者是听说过这套书，知道这套书是图文并茂的，因为是彩页印刷。我有的时候给大家推荐书的时候，我其实特别我不知道傅佳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啊，一拿到这种图文并茂的然后四色印刷的，我就担心哎呀这书特别贵，然后给听众推荐，我就想书真是挺贵的。但是我其实每一次拿到轻工业出版社的这种健康系列的书的时候啊，我这种压力全都没有了，因为一本书才48块钱，在这种图文并茂有这么多图这么多照片四色印刷的书里面算是非常低价的。其实也正是因为你们的销售量才能够保证一个价格属于中下，真的是中下的一个情况了。 您太了解出版业了，因为出版业其实它的竞争也是很强的。我们觉得就是先不说定价，我们其实希望是打造更有利于读者来执行的 就是科普性很强的这样的一套的健康书。如果就是您定价再低，如果是不实用，那也是没有意义的。 嗯，我在这还得透露一下啊，它的标价是448块钱，但如果你去什么京东啊，然后去什么亚马逊啊，去当当，是不是？你看富家，富家 不要这么真相，不要这么真相。 富家冲我瞪眼呢，因为每到他们有活动的时候，其实都会有折扣的。我真的是希望啊，不，富家，我说的是我特别发自肺腑的心里话。我也知道很多的朋友都受疾病的困扰，但有的时候呢，你真的不能够天天去找医生。有好多的时候，日常操作底大家自己能学会了，而且记住了。我觉得这样的一套书，包括像糖尿病啊、高血脂啊、高血压，你说你周围的亲朋好友、你的爸爸妈妈、你的那些长辈当中，我也有好多的长辈、好多亲朋好友都得这样的病。我其实希望他们在吃的时候稍微有这样的一点指南啊，给他们时刻的提个醒，就能够让他们减低好多好多的痛苦。 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刚才开始说的，就是您如果健康的话，您就是无病防病，有病的时候要控制它，更好的通过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啊、饮食方式的一个改变来控制它。 所以这样的一套书，如果大家手里面已经有了，您翻一翻您手里的那个版本是什么时候的，如果特别老的版本，我真是因为这套书便宜，所以才跟大家说最好你能够重新更新一下。而且很多的疾病，哎，像糖尿病的治疗近年来是不是也有一些比如说标准化的治疗，那么在这套书当中，糖尿病这样直接增定版是不是也是配合着一些新的治疗规范，所以把这些食物做了调整呢？ 对，一个是食物进行了调整，二是对于它的一些指南进行调整。糖尿病应该是每一年或每两年它都会对指南进行一个修订。 我记得他的这些指南，包括中国人的这个膳食指南什么的，他们也都是要更新，要调整的， 不停的要更新。因为大家的饮食习惯、生活环境的改变，可能会出现新的一些状态。 没错没错，比如说今儿我刚才报天气预报的时候就说今儿有雾霾，那可能搁到好几十年前，那只能是黄沙满天而没有雾霾。 对，是这样的。 所以呢，这个自然环境改变了，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改变了，那么增定版就出现了。接着来聊一聊啊，既然说到的这个增定版啊，那么除了有一些文字啊有变化以外，那这本书里面有这么多丰富的这个图片啊，这些插图，那么这些有没有变化呢？ 插图会有，就比如说因为我们这套书是2011年陆续出版，当然有的可能不是在2011年面试，也可能是2012年，因为一套书它是陆续出版的。那么以前可能图片的拍摄和现在的拍摄技术也不一样了，对于以前就是有的图片不是那么美观，我们可能也会替换一些新的图片在里头，包括一些新的知识点我们也会切入进去。就比如说以前的提法，也许它叫比如说是祭典，那么也许我们现在就改为献典，就是一些新的提法，更科学的一些做法提法，包括它的版式，包括它的刚才您说的对于食材和食谱的推荐，都会有一些新的改变。 哎，大家还记得在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我问富家今天早上起来吃了什么，那么学食品卫生专业还有营养专业的富家就跟我说了他吃了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呢，我想呢，大家如果了解富家也能够了解这套书的一个原则，这样吃并不代表就是说让您吃的特别难受，您整天跟兔子一样，您吃兔子还吃不了水煮的，兔子只能吃生的，那么让您吃生的或者水煮的，而是呢让您呢尽量呢能够在好吃有乐趣，然后吃的丰富的前提下，还能够预防疾病和控制疾病。 对，我们其实是更像，特别是大家都知道糖尿病它需要终身控制饮食，我们就希望这些需要终身控制饮食的朋友呢能够食物更多元化，能够呢吃的更随意化，在自己的基础上更随意化，能够更享受饮食，而不是真的是这也不能吃那也不吃，我们只是在他能够接受的范围内能够让他吃得更开心。 而且还有一点，现在好多病就叫做生活方式病，而这当中一大类就是你吃出来的病，你本来挺健康，你好好的，你不注意吃，你最后就把这个身体给吃坏，你就得病了。 对，其实大家也可以仔细再看看，我们这套书虽然叫做就该这样吃，但是我们讲的不仅仅这样吃，我们里头还讲了一些生活方式的调整，包括一些用药的一些推荐，或者用药的一些注意事项的这个告知都会有。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轻工业出版社的编辑傅佳，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他新近策划还有责编的这套书这样吃系列增订版的一些情况。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气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应用日常食物，根据不同的经济条件、生理病理需要进行调理养生，不但能补充营养，更有益健康，这是人们乐于接受的养生方法。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清宫名家健康系列，这样吃系列增订版一共6本，连小兰教你甲状腺养护就该这样吃，向红丁教你糖尿病就该这样吃，张凤春教你痛风就该这样吃，张友康教你养肾就该这样吃，胡大医教你高血压就该这样吃，胡大医教你高血脂就该这样吃。嘉宾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健康分社这样吃系列策划编辑责编傅佳女士，吃什么，怎样吃，什么时候吃，才能最大的保证营养和健康，从这样吃系列开始。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说一说这样吃这样的一个系列的书籍啊。今天请到的是这样吃这一套系列书籍的责编策划编辑傅佳女士。我们前面呢已经听傅佳介绍了，为什么大家一拿到这个书以后会发现这书上面写着叫清宫名家健康系列，因为全是大腕来做的这样的啊健康书籍。那么这样吃系列呢是其中的一个啊，各种的专家教大家。比如说如果你是有病了，像痛风啊，像糖尿病这样需要严格控制饮食的这样的患者，包括高血脂高血压，那么你该怎样吃，还有呢像甲状腺的养护啊等等，那么可能你现在没有这些问题，但是你要预防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发生。确实啊，现在啊生活方式病是越来越多的影响着人们的健康，而这样吃系列呢其实就帮大家做了一个预防呀还有辅助治疗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不过话说到这儿啊，傅佳你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其实按道理说啊，现在的常见病和多发发病的种类特别多，为什么这样吃系列有这样的6本书，其实是6大类的疾病的养护的安排呢？为什么没有选择其他的一些疾病呢？ 其实我们当时做这一系列书呢，我们是有3个出发点的。第一个出发点就是一定要考虑到读者的这，就像我们说的人群，他们的人群基数够大，因为得这些病的人特别多，他们的需求最多。 哦，来看一看啊，你看连小莲教你甲状腺养护就该这样吃，甲状腺的问题现在是越来越受到大家关注了，糖尿病那就更别提了，严格控制饮食，然后痛风啊也是应该控制饮食的，甚至很多专家都说痛风就是你吃出来的病。 对 啊，然后还有养肾，哎，养肾那不就吃黑色的吗？ 哎，真不是这样的， 然后吃炒腰花然后还有高血压，对，肾病确实也是常见病多发病，高血压高血脂那就更多了。哎，所以如果从人群的角度来说，这样的6大系列确实是很有向读者来普及这方面知识的一个必要了。 对，因为当时我以前是3高，现在其实是4高，包括高尿酸，高尿酸就是因为引起痛风的嘛，所以我们当时考虑到就是它疾病的这个在中国的这样的普及性，所以就是四高加上一个甲状腺，就是它是一个新进的一个爆点吧，就是它的发病率特别，这2-3年吧特别的集中。然后也可能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呢，我特别对这个甲状腺比较关注，所以我就把这个最后纳进来了。那么肾这个问题呢，因为中国考虑到中国传统的对养肾的一个喜好的追求， 对，中国人养生大部分都是养肾， 所以我们当时是这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为什么做这个书，就是因为就像您刚才说的，这6个疾病呢它是真的是 一吃出来的，二真的是能够通过饮食来控制的， 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大家一定要注意。我觉得啊，傅佳呢他是学医学专业的，那么学营养卫生专业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士，跟大家来推荐他做的这套书是特别掷地有声的。为什么这么讲呢？有很多人说哎，你甲状腺能这么养护，那我得癌症我是不是我也这么吃就能吃回来？有的病啊，你通过食疗是有效果，有的病通过食疗是没效果的。千万别相信一把绿豆治万病，那是骗你的。 对，所以呢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出发点。第三个出发点呢，其实是我们是希望因为通过一个目前最常见的病的这样的一个，对他可以说是梳理也罢，或者是对他的一个总结也罢，希望是得到更多人的一个关注。虽然这六个病可能是最常见的，也许呢它里头的一些观念或者是一些做法呢，你如果或多或少学习了以后呢，会对你整个的生就是健康状态会做一个很好的调理，也许能预防到其他的病。 没错没错，所以大家在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啊，比如书名上大家说就该这样吃，但是里面的内容绝对不是仅仅是这样吃，会把这样的一种疾病的一些基本常识介绍给大家。 对对， 包括呢你到医院去看病，你的药物啊，你自己应该怎么用药，然后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啊，不仅仅是虽然基于吃，但是并不仅仅是吃。 对，不仅仅是吃 啊，到底这是一套什么样的书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要给大家带来另外的一段录音啊。这段录音呢是张凤春教你痛风该怎样吃的作者张凤春教授的一个介绍，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张凤春医生。正像大家所知道的，高尿酸血症是严重危害人们健康的一种疾病。高尿酸血症经初步调查，大概在中国人群中患病率将近20%。高尿酸血症和饮食有非常大的相关性，特别是含有高嘌呤的饮食，比如说鸡鸭鱼肉动物的内脏等等，都是高嘌呤的主要的食物。大家知道高嘌呤分解以后就会产生大量的尿酸，当尿酸超出我们身体容纳的一定水平以后，就会出现结晶，在组织中结晶，引起相应的部位的疼痛红肿，这个时候就叫痛风。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痛风》这本书详细的记载了痛风的发病原理和临床表现，特别是详细的介绍了各种食品的嘌呤含量，根据它的嘌呤含量的多少分为低嘌呤、中嘌呤和高嘌呤，这样的一个分类能够非常有效的使广大的读者分清哪些食物是高尿酸血症不宜服用的食物，以避免高嘌呤的饮食的摄入引起血尿酸的持续增高，对未来的心血管系统、肾脏系统等等器官产生损害，特别是尿酸高的时候也可能会诱发和激发出痛风的发作，使病人承担着身体健康受损以及极大的痛苦。希望广大的读者和听众能够认真地了解痛风的相关饮食以及生活习惯，这样有效地降低尿酸，使我们的尿酸维持在一个正常水平，使痛风少发作或不发作。 哎，我们听到了作者对这本书的介绍之后呢，大家可能现在啊对这本书更是心里有数了。其实说一句心里话，每本书的作者，如果你去医院挂号的话，太难挂了。 对，因为都是大腕，就像您刚刚说的。 对啊，都是大牌，可能等一个号得等好几个月啊，甚至得等好久，比好几个月的时间更长。那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这样的啊，这套书《这样吃》，其实是这些专家们他们长期的临床经验，还有他们的一些总结、一些理论的总结带给大家。刚才说到了为什么安排了这样的六本书，叫增订版，其中还有一本啊是连小兰教你甲状腺养护就该这样吃。我发现了其他书上面都有增订版这三个字，为什么这本书上没有啊？ 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甲状腺这个问题呢，其实以前没有受到那么多人的关注，因为呢就是科学的进步，包括对自己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包括就是 B 超呀这些的医疗手段的一个进步呢，越来越多的人在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呢甲状腺问题是三年左右吧， 近三年左右是一个可以说热度很高的一个疾病。 嗯， 那么我们对癌症的这样的一个调查吧，中国对癌症的调查也发现，甲状腺癌呢在女性发病，就是这个患病率里头，它是一个上升的趋势，而且这个上升的势态非常的非常的明显， 迅猛。 对， 嗯， 非常明显。 所以甲状腺养护的一个内容啊，也成为很多现在啊，我觉得很多女性朋友一到体检完了以后就说我甲状腺这有一结节该怎么办呀， 对对对对对， 就是成了大家很揪心的一个事儿。我觉得这本书能够给很多朋友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您有了结节，您有了结节以后该怎么办呢？在这本书里面有很详细的介绍。 对对对，是这样的。 哎，不过话说到这儿啊，我想问一下啊，傅佳，这是一套书，但是呢您看啊，像甲状腺可能女性朋友啊更加适合，那像痛风是典型的这个 男性 的疾病啊，女性也有，但是很少很少。这书不是说你要买就得买六本一整套吧，可以分开买吧？ 当然可以分开买，就是您就因为他对每一个人他的那个疾病状态是不一样的，就可能我相信也不可能一个人六个病都得完了，我觉得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 也有现在中老年朋友，我跟你说医生啊，因为我也做健康节目，医生有的时候就我们做节目，医生就说呀，医生真的是哭诉说，你看啊，这患者他本来呢是因为高血压到我这儿来看病的，结果啊最近好几个月有两三月没找我了，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肾病啊，去抢救去了。可是呢这抢救的过程呢发现呢，这他因为肾病抢救，你看他本身高血，大家注意他高血压的患者因为肾病抢救，但是呢本身还有糖尿病。医生说呢，说我每次啊给他开药的时候就看他，你这个病你是不是发作了，你那个控制的好不好。我觉得像这样的中老年朋友，就是医生嘴里的不听话的中老年朋友，其实还是大有一批人在的。 是的，那么我们当时呢就是做这套书呢，就是因为现在有一个理念，就是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比如高血脂，它需要的是一个就是综合防控，就是只要您对他的健康的整个进行一个评估以后，让他在饮食上进行调控，对他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进行一个调控，其实别看是只是糖尿病一个，也许对他的血压的控制、对尿酸的控制、对血糖的控制都是有好处的。 我们刚才说到了，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有的病是可以这样吃，这本书里面这套系列当中啊，可以给您指导方法的，但一定记住不是所有的病都能这样吃就能吃回去的。 对对对，我们只是希望读者呢更好的来控制疾病，来够能够很好的能够让他这个疾病得到一个转归，很好的转归，预防它的恶化。 哎，还得要来跟傅佳聊一聊啊。这本书当中啊，大家看到啊，除了有很多的图片以外，还有很多的表格。所以呢，有的朋友就说，哎，为什么设计这么丰富的这个图片内容啊？然后有用吗？有一些朋友就会说了，说，哎，是不是为了让这书厚一点，所以才添加这么多的这个图片？我觉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至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不累，有的时候你看的密密麻都是字儿，特别特别累。 对，刘莎，您就说的这个说的特别对，就是我们作为编辑吧，我们除了要给读者一个确实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有用的一个东西来说，还有一个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他的视觉的接受度，就是起码让他拿到这本书读下去，愿意读下去，不心烦。这是我们编辑应该做到的一点。 我觉得我拿到这个糖尿病就该这样吃这本书的时候吧，其实我有这样一种感受啊。当然我家里面也有糖尿病的患者，就是我买完菜以后我就赶快翻到这本书里面看看这个菜它该怎么吃。我其实啊，包括啊，比如说这个菜它有什么营养价值，然后呢它可以做个汤啊，还是可炒菜啊，因为你做汤或者炒菜，那么它的其实这个能量就不一样了，因为你做汤你油和盐都少一点，你要炒菜的话可能油会多一点。我觉得真的是一本实操性特别强的书，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对，因为为什么这个书呢能够从2011年出版到现在，包括增订再次增订，然后它仍然销售的很好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做的够细致。就是也许有的糖尿病的书它告诉你光给你了个食谱，后面就没有了。我们就是告诉你食谱的同时还告诉你它的热量，做这本书就是吃了这套菜它可能会摄入多少热量，摄入了多少蛋白质。这样的话呢，你通过吃这道菜，你就能考虑到，那我下一餐或者下一菜我应该怎么搭配。 没错，就比如说啊，在 夏红丁教你糖尿病就该这样吃增订版当中啊，很多朋友其实在吃在糖尿病的患者的食谱当中啊，他们觉得特别单调，但是在这本书当中啊，它有这样的一章，就是说控糖可以这样吃，里面就选择了很多的食物，大家只要吃对了，按照方法吃，其实我觉得也挺丰富的。比如说像吃对食物调控血糖，你吃这样的食物就能够控制血糖，这里面就包括了像玉米，然后薏米，然后还有燕麦呀，红豆呀，还有黄豆，然后还有芹菜呀，空心菜，韭菜呀，然后白菜等等等等等，好多的食物。我这么一看，我觉得其实我以前 能选择的东西很多，选择的余地很大。 我以前以为糖尿病患者只能吃生白菜叶子或者是白水煮什么菜呢，但是你看到这里面其实还是可以吃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对，主要其实我们是这样的，就是对于同一个食材，它重要的是它的加工方式，它不同的烹饪方式加工方式的不同可以影响它整个热量的摄入。 就比如说吧，刚才我们说了很多的食材，你要都煮成粥的话，那糖尿病患者那就完了。所以这里面也说到了，你可以吃这种东西，但是你怎么做那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就是量，就是您到底吃多少，比如说您吃一百克肯定没问题，您吃一千克也许就出问题了。 我吃二斤我 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应用日常食物，根据不同的经济条件、生理病理需要进行调理养生，不但能补充营养，更有益健康，这是人们乐于接受的养生方法。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清宫名家健康系列，这样吃系列增订版一共六本，连小兰教你甲状腺养护就该这样吃，向红丁教你糖尿病就该这样吃，张凤春教你痛风就该这样吃，张友康教你养肾就该这样吃，胡大医教你高血压就该这样吃，胡大医教你高血脂就该这样吃。嘉宾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健康分社这样吃系列策划编辑责编傅佳女士，吃什么，怎样吃，什么时候吃，才能最大的保证营养和健康，从这样吃系列开始。 今天的节目呀，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样吃。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啊，这糖尿病啊是饮食控制非常严格的这样的一种疾病。而你打开啊，向红丁教你糖尿病就该这样吃这本书，特别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翻开前几页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是什么呢，我跟大家来念一念啊，这就是全面解读中国糖尿病膳食指南2017版，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在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这样吃系列，它特别有一个强调是修订版，就是因为像一些膳食指南呀，还有一些医疗操作有变化，那么呢在这本书当中呢也会有相应的调整。咱这么一说，好像很多书它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我是不是应该这样问你一句呢，市面上有一些书因为糖尿病膳食指南出了2017版了。 嗯，可以这么说，有的它确实，有的病它确实更新的这个指南更新很快，就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的，它真的更新的很快。如果我们作为出版从业人，如果不能够紧抓它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一个东西的话，其实对读者朋友来说是不太负责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当然有的病它可能也许是五年一更新，十年一更新，那就是另外，但是对于这种常见的病，我们真的要做到及时的科普给 读者最新的东西。 嗯，哎，除了啊，大家能够在这个前几页看到这个全面解读《中国糖尿病膳食指南2017版》以外啊，在这一套书当中，其实还有不少的问题啊。这些问题是哪来的呀？是我们的作者他们的患者的问题，还是后来咱们编辑收集的大家普通人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呢？ 嗯，因为这一系列书呢，我们做了一个增订的最大原因，就是我们对它的整个的书的内容做了一些调整，就像刚才刘珊您说的，以前呢可能我们没有考虑到，就是比如说每一个疾病这个患者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但是我们觉得既然这套书要做到位，就应该让读者在第一时间知道啊他应该规避哪些容易出现的东西。 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定要带点干货给大家啊，既然附加来了，你看啊，像在甲状腺养护就该这样吃这本书当中问的啊最多的问题就是，比如说甲状腺是否遗传，是否都要补碘，甲状腺结节一定要治疗。附加你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吧，你今天既然来了一定要带干货给大家。 对于甲状腺这个问题呢，就是我应该是个人吧还是深入了解过，因为我本人不是学甲状腺专业的，不是学内分泌的，所以如果我要做这套书呢，我一定要前期了解很多的东西，学习很多东西，所以呢通过也感谢这套书的出版，也让我对甲状腺有了个新的了解。那么现在其实为什么读甲状腺结节的人这么多，而且一旦他体检有甲状腺结节，他就会非常的恐慌，就是因为甲状腺结节呢，很多人他就怕转化为癌症，对吧？甲状腺癌其实并不是这样的，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是不是那么划等号的。另外呢，甲状腺结节是不是一发生了就必须吃药？并不是，甲状腺结节它最大的一个控制手段就是要3到6个月，每3个月或者每6个月要去回医院，你要再去复诊一次。 哦，哎，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在连小兰教你甲状腺养护就该这样吃这本书当中啊，普通人问的最多的问题，第一个比如是否遗传，那甲状腺遗传吗？ 甲状腺按理说它是不遗传的， 结节不遗传， 对，包括甲亢、甲减，它都不是遗传的。 哦，那如果要出现了甲状腺结节的话，要不要补碘呢？ 甲状腺结节，对于甲状腺结节补碘的问题，其实是分开来看的。我们对这个碘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碘是甲状腺引起甲状腺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到底什么情况下补碘，什么情况下忌碘，其实是有说法的。比如说甲状腺结节，它是因为甲亢引起的结节，那么一定得控制碘的摄入量。如果它是因为你碘缺乏不足引起的，那么你肯定得给它补充碘，所以是一个问题分两说的，不能就是简单的来说这个事儿。 哎，那么谈到甲状腺这本书啊，因为一共6本书，这本书是新出的，其他几本呢都是增订版，所以我们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关于甲状腺的这本书当中的一些内容，还有甲状疾病能不能吃海产品，到底能不能吃啊？很多朋友一谈到甲状腺疾病就总和碘有关系，能吃吗？怎么吃啊？ 其实甲状腺是能够吃碘的，就是吃碘，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他说是海产品，他害怕一说甲状腺疾病了，哎呦，我能不能吃海带，能不能吃紫菜，其实是可以的。大家害怕吃是因为怕摄入更多的碘，就比如说你就是一个因为缺碘引起的甲减，你就应该平时饮食就应该适当的多摄入紫菜海带，但是本来你就是个甲亢患者，你就天天的哎呀心烦呀，就是甲亢症状很突出了，那你就是必须要严格的控制碘的摄入，控制就是海产品的时候。但是有一点我们其实需要跟读者分享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海产品都是高碘的。我们为什么说不能吃海产品，是在认为所有的海产品都是高碘的情况下。 问一下，螃蟹是高碘的吗？现在虽然已经到了这个秋冬季啊，但是很多朋友不是说有一段时间要吃这个母螃蟹，然后有一段时间要吃公螃蟹，现在应该是吃公螃蟹的这样一个季节，对吧？所以螃蟹能吃吗？ 螃蟹这个呢，在海产品里头它不算一类，我们说是分类的话它不算一类的这种糕点，就是它不是一类糕点呢就是海带紫菜，螃蟹呢它不属于最高的这个，但是呢它的含碘量肯定是比一般的食物要多， 所以大家还是注意一下，您看您适合不适合吃。哎，再说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什么样的情况下甲状腺结节会变成癌症呢？ 对于甲状腺结节变癌症的这个呢，其实大家哎呦一听着就特别害怕，特别恐慌。但是呢，其实我特别想纠正读者或者是听众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甲状腺癌不是那么可怕，就它不像肺癌、肝癌那么可怕。它的预后，只要你积极的和医生沟通处理，做手术或者一些干预手段呢，它的转归是很好的。甲状腺癌的它本身对于癌来说，我们学过的都知道，说是它是一个就是、 在所有的癌症当中不算那么特别恶毒的。 对对 对, 对，它是一个蹭进癌症里头的一个癌。所以呢，但是对于甲状腺结节它会不会变癌，我们其实是应该首先它是不是在短时间内这个甲状腺结节变大了。 嗯。 二，它除了结节是不是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它疼、它难受、它影响了你的吞咽、影响了你的声带的发声。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建议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复查。 一个小时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傅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还有什么内容想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吗？也就是已经到了你说结束语的时间了。 还是那样一句话，感谢听众朋友今天能够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么多的知识，也感谢听众朋友对我们出版社图书的一个认可，也感谢流沙。那么我还是愿意说一句，就是清宫的书真的还是靠谱的书。 谢谢啊，傅佳带来了这么详细的介绍，也特别要提醒大家，天凉了，天一凉呢，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传统说要进补，但是您在吃这些食物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一下您的身体的情况。那么推荐大家阅读这样的一套这样吃系列，那么您根据您的自己的自身的情况和条件呢，可以去选择，然后让自己吃得更健康。我觉得大家就是最好就是您这口福也享了，然后也别得病，健健康康的，幸福快乐。好了，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流沙，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即时传奇节目。再会。 记得带董酒。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所以关爱家人，如果要喝酒，记得提醒一句，记得带董酒。 贵州董酒窖藏系列，来自中国白酒核心产区贵州，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